半夜鸡叫。周扒皮，周扒皮，雇长工来种地。周扒皮是什么人？地主。长工又是什么人？给地主家干活的。这个周扒皮一肚子的坏主意，尽想叫长工们少吃饭多干活。每天大公鸡喔喔一叫，他就催长工们起来干活。这时候天还黑着呢，长工们干了半天活才慢慢的亮起来。长工们这么早起来，一直干到满天星星才收工，一个个都快累死了。一个长工说，周扒皮坏透了。一个长工说，周扒皮家的大公鸡也坏，它叫得早，我们只好起得早。又一个长工说，把大公鸡杀了才好哩。这些长工里面有个孩子叫高玉宝，他家里穷哇，只好上周扒皮家来当个小长工。他也是鸡一叫就起床，跟着大长工下地，还要喂鸡扫院子，就这样从早干到晚，还常常挨周扒皮的打。一天刚刚过了半夜，高玉宝肚子疼起来，疼得真难受，可是他不叫也不喊，怕把叔叔们吵醒。他悄悄地从炕上爬下来，到屋子外面去拉屎了。拉了屎，肚子就松快多了。他正想回屋子去睡觉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子从院子后面走过来。高玉宝吓了一跳，连忙往草堆后面一躲。这时候天黑洞洞的，高玉宝睁大眼睛看了又看，怎么也看不出那个人是谁，只看见那个人鬼头鬼脑地往鸡窝走去。嗯，准是个小偷，来偷鸡的。高玉宝心里想，偷了好，偷了好，偷了大公鸡，我们就用不着早早起来了。可是那人没偷鸡，他在鸡窝跟前一蹲，伸长脖子捂住嘴，学起鸡叫来了。喔喔喔，喔喔喔。他这么一叫，鸡窝里的大公鸡也跟着叫起来了。喔喔喔，喔喔喔。哦，那个人就是周扒皮呀。高玉宝回屋子去，刚脱了鞋上了炕，周扒皮就在屋子外面嚷嚷起来，快起来快起来，鸡都叫了还不给我下地干活去。长工们只好起来下地干活去。他们一边走一边骂，该死的大公鸡，人家的鸡都没叫，你干嘛叫得这么早呀。高玉宝说，叔叔你们别骂大公鸡。他把周扒皮学鸡叫的事儿全说了，还学着周扒皮的样子，伸长脖子捂住嘴，喔喔地叫了两声。长工们一听都气坏了，说，哼，这个周扒皮呀，得狠狠揍他一顿出一口气。高玉宝想了想说，叔叔你们别着急，我有个好法子。他凑到叔叔们的耳朵旁边说了一阵子，说的叔叔们哈哈大笑，都说，好好，真是个好法子。高玉宝想的什么好法子呀？这天晚上，长工们收工回来，一个人找了一个棍子，上炕去睡了一会儿，刚刚过了半夜就起来了，拿着棍子在屋子里等着。高玉宝呢，还在那草堆后面躲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扒皮又从院子后面溜出来了。他刚刚走到鸡窝跟前，高玉宝就拉开嗓门叫了起来，小偷来偷鸡啦，小偷来偷鸡啦。长工们听高玉宝一叫，呼的一下冲出屋子来，喊着，抓小偷，抓小偷。 光了，往哪儿躲呀？没地方躲。他一急就趴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往鸡窝里钻。这周扒皮是个光头，没有一根头发，光溜溜的。鸡窝里的大公鸡、老母鸡还当是一只大土豆呢，就嘀咕嘀咕地啄起来，嘀咕嘀咕啄得周扒皮的光头尽是小洞洞。周扒皮的上身钻到鸡窝里去了，屁股还露在外面里。长工们说，这小偷真的是来偷鸡的，打打，就举起棍子朝周扒皮的屁股上打。 别打别打，是我呀。 周扒皮疼得叫起来。长工们装作没听出来，说打打，就是要打你这个小偷。这一闹把地主婆吵醒了。地主婆听说有人来偷鸡，急急忙忙点了灯笼起来了，说打得好打得好，看你下回还敢来偷鸡。长工们听了乐得差点笑了出来，噼噼啪啪又打了一阵子。 是我是我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 周扒皮疼得直哼哼。地主婆一听听出来是周扒皮的声音，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又是抹眼泪又是擤鼻涕，叫长工们快把周扒皮拉出来。长工们抓住周扒皮的两条腿拉呀拉呀，拉出来一看，哪还像个人呀，满头满脑的鸡屎。别提长工们心里有多高兴了，他们说，周扒皮周扒皮，今天狠狠揍了你，长工出了一口气，看你再来学鸡叫，看你再出坏主意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